中间两次出使西域，凿空崇山峻岭和广袤沙漠，起因皆由军事目的开始，其果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往、交流、交融。这到底是歪打正着，还是冥冥之中的天成呢？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200年以前，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东征中亚、南亚各地，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加强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但也给波斯、印度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。 200年后，当张骞经过西域的大夏国时，依稀还能看得到那位大帝留下的斑驳痕迹，那条亚历山大大帝用武力未能打通的道路，张骞用平等的外交、公平的贸易、文化的交流，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。公元前60年，汉王朝在乌垒城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，设置了西域都护府。西域都护府的设立，保证了汉王朝政令在西域的通行无阻。汉朝皇帝有权向西域各城邦部落册封王位，任命官吏，征发粮草。西域沿途的驿站保障了使团、客商的饮食补给。天山南北的通道上，商人、使者穿梭往来，互通有无，将东西方两个大市场连接了起来。 有文化的城市，有品味的生活。 FM 107.3 AM 1026，城市文化范儿。 昂首远眺世界杯，我是子昂。继续来看今天的淘汰赛看点。话说这一轮淘汰赛啊，也叫八分之一决赛，是因为每两支球队都要争夺八个晋级名额里的一个，所以会这么叫。那今晚的世界杯啊，可以说是欧洲之夜，两场淘汰赛都是欧洲球队的内部较量。在晚上10点，夺冠热门西班牙要面对东道主俄罗斯。西班牙实力强劲，不过小组赛中和葡萄牙、摩洛哥都是打了平手，和伊朗也是一球小胜，状态并不能算是非常稳定。东道主俄罗斯是给人惊喜的一支球队，揭幕战5-0沙特让观众们是大呼过瘾，之后3-1埃及也是势如破竹，不过最后一场0-3不敌乌拉圭，也让人们心中抱有了一个疑问，俄罗斯到底是实力提升了，还是因为没有遇到强队？那这场比赛就会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说到东道主啊，在世界杯历史上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。1962年世界杯上，东道主智利队先后遇到了5个对手，小组赛中的瑞士、意大利、德国，淘汰赛中的苏联、巴西。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听来的歪门邪道啊，赛前智利突然就相信吃对手国家的土特产可以赢球，于是打瑞士之前，智利球员们就开始吃芝士，打意大利之前，智利球员们就吃意大利面，这场比赛还真就都赢了。两连胜的结果让智利提前出线，对战德国之前也就没吃德国的特产，结果是被德国踢了个0-2。这一输让智利更对这玄学是深信不疑，于是在对阵苏联前是狂喝伏特加，对阵巴西前是狂喝咖啡。可惜玄学是没有实力来的硬气，巴西不仅在1962年毫不留情地把智利拦在了决赛门外，而且从那年至今，智利一共参加了7届世界杯正赛，有3次都闯入了淘汰赛，遇到的对手全部是巴西，而巴西也无一例外的每一次都把智利送回了老家。今年世预赛，巴西直接3-0把智利踢出了俄罗斯世界杯，这个旷世持久的悲惨的后果也挺玄学的。所以啊，打铁还需自身硬，在竞技场上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好了，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到这里，我是子昂，我们明天再见。 有文化的城市，